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呢，我们要直接开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完了我们的嘉宾提前发的节目预告和图之后，表示已经饿了，所以我们要快速的讲完，让你们可以及时的，除了补充了精神的养料之外，要不然现在就泡杯咖啡，吃点小点心，开始乐享一下吧。欢迎大家来看图，在这个冬天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北京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其实冬天并不一定是沉闷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来看图和聊天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主页之后呢，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我转发我们嘉宾的微博那一条，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欢迎子玉。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子玉。 你看，听到子玉的声音就知道你这个冬天过得肯定不沉闷，很欢乐呀。 对，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嗯，但是呢，一到了冬天，尤其是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就会自然的有一个感觉，说第一，我是不是所有接下来3-5个月的活动范围就是室内了，是吧？因为太冷。第二个呢，就是哎呀，选择，哎呀，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可玩的可选的呀？今天子玉就是要带我们打破这一个常规的思维，告诉我们冬天不沉闷。 对，我把自己最近就是挖掘的一些在北京同城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咱们一起在这个冬天就是在北京也能过得非常精彩。 嗯，太好了。我们被微胖耽误的凤凰评论说，再沉闷的冬天也挡不住我下每周带来的乐享时光给予的惬意而暖心的下午茶。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这个评论我也很喜欢啊，惬意又暖心。然后呢，魔手同学说，看了照片怎么又饿了呢？饿了就吃啊，没事儿。冬天嘛，反正这个长得那么一丢丢肉也都会被衣服藏起来的。我觉得冬天还是应该给自己一些温暖的幸福感，对不对？ 对，就是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就是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你也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带来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还有最早给我们留言的世界杯同学说，好看好吃好喝好欢喜呀。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子玉来介绍了。今天的图片很丰富，那我们就依据你给我们的这个图片顺序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有，今天确实我挑了就是好几个可以吃可以玩的内容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激动可能挑的也比较多。 挑的多，我们尽可能的说完啊。说到哪儿是哪儿。 好的，嗯，好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图片，就是一开始前面两张吧，是两张特别天特别蓝的照片。 嗯， 对，这个就是在咱们北京的郊区，在怀柔，也是我大概就是上周末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瓦厂酒店，其实听起来这个名字是一个酒店，它其实也是一个特色民宿，但它确实还有一些就是不太一般的 地方。我在那儿待着的时候，还有那个有一些阿姨专门，他们不住在那儿，他们专门开车过去到那边玩一圈。 哦，这个也是可以的。它虽然说叫酒店，但是它就也跟其他的这种星级酒店一样，你可以去喝咖啡呀，可以去下午茶呀，可以去拍拍照啊，不一定是一定要住在那边的。 对，也可以不住在那边，大家就是它离城里开车也不是太远，那大家从我们是自驾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其实去就走一下郊游一下也不错。因为它的这个说是叫酒店，但是其实是一个小院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建筑特色的小院子。这个特色吧，就跟它这个瓦厂的名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以前是一个就是当地的琉璃瓦厂。所以这个我到了这个民宿一开始我就挺奇怪，哎，怎么在地上还有墙上到处都有那个就是那个敲碎了的那个琉璃瓦那些碎片拼的图案。 哦，有瓦片在，还保留了这个特色。 对，这是它的琉璃瓦的这个用碎片做装饰。然后呢，在整个民宿的环境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就是用红砖就是砌的小房子的建筑，包括我们住的那个一排一排的房子，它也是用红砖砌的，就整个的感觉特别的接地气儿。然后应该是就用自己当地的这个素材，然后但是感觉哎很有艺术感，尤其是阳光充足的时候，这个光影打在红砖上拍照特别好。 嗯，又是一个很符合大家想要留下好看的照片，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地是非常好的。 没错，而且他这边还带一个就是瓦厂的那个美术馆，就在同一个村子里面，他是不用买门票，但是可能需要提前公众号上预约一下，不用买门票进去就可以直接参观，里边也有一些那个跟乡土艺术有关的一些艺术展品。我觉得大家如果到这边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这个美术馆，哪怕是不在这边住也可以当成一个周边一日游 啊。那它是因为你第一张图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哎呀，我因为现在其实北京的天气来说，白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吧，基本上从中午的一点钟到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这个时候晒晒太阳还是很舒服的，没有那么冷，就风不太大的情况下，所以图一给我的感觉是它这儿很适合大家去喝个下午茶，喝咖啡，拍拍照，这个部分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需求的。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非常惬意的不慌不忙的在那儿坐一坐，晒晒太阳，阳光特别充足，就在那儿晒一会儿，我感觉我都要涂防晒霜了。 那他现在用餐，因为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听众就是觉得说比方说带小朋友啊或者怎么样，不一定会考虑在那儿住啊，那他现在会应季的推出一些比方说餐啊什么的，这些又符合他自己瓦厂这个特色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餐可能那个没有这个瓦厂特色，比如说有个什么砖头形状的甜点， 没有井特色。 对，但是它是可以用餐的，它有一个餐厅，然后还有一个咖啡屋。 哦，就是这个部分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说即便不住，吃和喝也可以满足大家一个周末出行的需求。 没错，而且就是这些需求都满足大家。但我真的觉得在那儿就不慌不忙的在院子里溜达溜达，我第一张照片就你特别喜欢的这张江夏，就是是在屋顶上。 对呀，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它那个地面的那个地砖的感觉我也很喜欢，就非常彩色啊，对不对？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院子里面处处都是这种就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这种地面和墙面，所以到那儿一看，哎，还真的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不愧于它这个名字啊，我们一定是有瓦有厂，哇，是个大厂子，这种感觉。 对，是这样，所以也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的原因。 那它现在因为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确实也刷到过，就是很多的博主自媒体达人去，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它现在的这种节日的氛围，冬天的这种啊暖暖的甜甜的这种氛围感已经起来了，推荐给大家这样一个郊区游。很好的去处，又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呢你想住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民宿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美术馆，有自己特色的美术馆可以去参观。 没错，而且就是它这边好像还可以带入住我不知道，但是来这儿玩的话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宠物。 哦， 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喝下午茶还什么的，是可以允许带宠物的。 对，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宠物，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阿姨在这边聚会，他们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这个小狗。 嗯，太可爱了，就拍照的道具也有了，是吧？道具，哎呀，好对不起这些可爱的小狗狗们。好，大家想要来看一看我喜欢的这个图一啊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地砖是什么风格的？为什么会很有马场风？大家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找到我和子玉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转发的子玉的那一条，满满图片给我们带来惊喜的，然后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这是图一图二的内容。 对，这是图一图二的内容。那继续按顺序的话，我那个图三应该是，图三也是我最近就是给自己找的那个 找的乐。 对，找的一些乐事儿。是我去看了那个开心麻花的一个最新的喜剧。对，他这个应该这我去看的时候是他的这个首场演出啊，然后这部剧叫《危险而甜蜜》。这张图里应该就是对男女主角就是这张图里边的。 哦，好，这个是他现在就是正在演出当中的一部剧。 对，正在演出当中的一部，而且是今年的一个新剧，今年年末的一个新剧。 今年的一个年度大戏。他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说他比较打动你的搞笑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危险而甜蜜。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男主角为了和女主角结婚，然后呢他就是当了一个盗贼，他偷了东西，但是还没来得及跟女主角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然后他就被抓走了，他就到了一个就是禁闭岛监狱服刑，然后在这个模范牢房里面跟其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在那儿认识的朋友发生了一些爆笑的故事，但是就是又在讲就是他为了被特赦出去而努力，然后做了很多努力想和女朋友最终在一起。打动我的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开心麻花的喜剧一般都是爆笑，但是爆笑里边呢还带点泪，就是让你一路笑过来，但是还感慨一下人生，好像每个人的就是人生当中都有一些这种就是既带有一些甜蜜，但是也带有一点这个艰难和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他笑中可能也没有到一定要哭的那个程度，但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思考，说哎呀哦，身边的人呀事啊，我还是应该好好的去面对和珍惜。 对，是有这个感觉，倒是不至于说痛哭流涕，不过也会在心里就是小小的感觉被触动了一下。 对对对，感慨一下啊，危险而甜蜜。好的，这是麻花的新戏，子玉要推荐给大家去甜蜜一下，笑一笑，开心一下。 对，因为毕竟是在室内嘛，它也不太冷。 对啊，你说找乐，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可能在北京的冬天，大家会觉得室内活动的可能性会大一些。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看的剧啊什么的，这个很符合大家的需求，一下子就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哎，又觉得很充实，还是不错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吃的喽，大家期待已久的看饿了的吃的图。 刚才有好多朋友都看饿了，可能觉得不知道大家猜这个第一幅图里边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看着有一点像牛柳啊，还是红烧肉啊之类的。 那它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是蘑菇。因为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家餐厅啊，它是一个素食餐厅。其实也是属于比较特别的吧，就因为它是北京就是比较有数的这个米其林一星餐厅之一。所以呢他们家的这个菜呢，我觉得当时第一给我感觉就是颜值特别的高。 果然就是先不考虑它好不好吃，冲它的颜值我要为它拍一个图， 对，就是 发个圈。 对、拍照发圈的这个那个感就是需求绝对能满足。但其实它这个餐厅也还是挺有特色的，它的名字吧也是非常具有就是中国特色的，就是感觉就充满了传统文化的这种 意境。然后呢，因为它又是素食嘛，所以每个菜它就想汲取这个当地的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和食材，在这边可以安，它这个菜是一道一道上来的，就每一份都是每人一个小盘儿，一份一份一份这样上来的，所以呢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然后也可以和朋友一起慢慢聊天，慢慢的品尝，每一份的量都不是特别的大。 这个特色就在于，第一，它是米其林一星餐厅，对吧？ 对， 这个第二个特色就是吃素食的，第三就是颜值很高，但满足大家拍照，然后又满足大家觉得担心冬天会吃的比较多呀，会胖啊，对吧？你吃素嘛，就会这个负担，你的身体和心理的负担都会小一些。 对，而且它就是用的一些选材，我觉得好像平时相对来说我们用的可能，吃有的没吃到，然后有的可能没想到，哎，它是这个做法，比如说它这个最近我去吃的，它应季的有那个鸡头米，他说现在是刚好南方那边是应季的，然后还有就是黑松露，当然也有，我觉得就是还有小甜品也特别好吃，有一个豆腐雪巴也特别好吃。 哦，这个还推荐给大家。我们刚才说名字了吗？没说。 啊，没说，对。要不要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充满了中国传统意境的名字？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这几个因素，是吧？这个关键词告诉大家，可能现在大家去某点评啊什么的，可能已经搜出来了。好了，还是让子玉很隆重的说一下他喜欢的这个中国风的名字吧。来， 哎，好，他的名字叫山河万朵。 好大气哦，感觉。 对，就感觉就是特别的，好像一副。有没有感觉像一幅水墨画的就出现了？ 对，你会很难把它跟一个餐厅结合起来。你觉得可能是一个展览啊，或者是什么的名字啊？ 对，亲爱的，你猜的就是太对了。因为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把我就是惊讶了一下。他走进去一开始的第一个屋子没有桌子，是几样展品。后来他们说他们这个第一个房间。真的是一个小的展览，都是一些艺术品。 怎么样，我是不是也算是个文艺女青年？这一听名字就知道有展览的不？我猜的，猜的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哦，他本来第一个房间就设置了一个小的文化展示。 没错，就是有几幅画，还有一些雕塑。我也是去了以后才发现，一开始我以为只是跟朋友约着去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挺有艺术气息的，还可以顺便看个小型的艺术展。 值得推荐给大家，山河万朵。好的，那接下来呢，吃完了，好，算了，我们接着说吃吧。我们把八九说了，好吧？因为大家可能吃的这个心情已经被挑起来了。然后呢，在冬天又有点冷的时候，我们说说这个环球大道。 好的，因为就是我也是比较最近去的，为啥就把它提出来说呢？也是因为发现这个餐厅有一些特别，就是有暖冬感觉的饮品，然后当时给我感觉就是好温暖啊，所以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它是在这个环球大道上的尽头，也不能叫尽头，就是它挨着那个环球影城入口的地方，挨着那个大球球。 就是总之你就不用进去嘛，就是在环球大道上面，大家可以专门的去一趟这个餐厅，坐地铁去一趟，然后也不一定要买门票进去玩啊，这个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啊，随时可以去。 对对对，随时可以去。我也是直接去的餐厅。 直奔主题啊！这个餐厅的名字和这个门口的图片，子玉给我们放在了图八，大家也可以把它点开看一看，叫巧克力餐厅。 对，一听这个名字就特别甜蜜。 哦，太温暖了吧！我觉得里面全部都是，就是那种融化的巧克力弥漫在你周围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也没错，就走进去真的有点这个感觉。我们走进去以后。当时我们走进去以后，我就感觉特别香甜，特别温暖。就是它里边的那个装饰的色系呢，首先都是就有点像那个巧克力色。它是从有一个电影叫 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吧，好像是。 嗯， 对，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它的创意是来源于这个电影，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布置都是巧克力色的，还有这个带这个电影的风格。嗯，就它最重点的是它里面有好多甜品和饮品呢，都是由世界各地的巧克力作为原材料所做的。 嗯，就是巧克力就是它的主题，最核心的部分。 对，我觉得应该是最，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我还特意问了他们一下，我说你们的巧克力是来自哪里的巧克力？他说我们是世界各地的巧克力，这个都有，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巧克力作为他们的这个素材吧，作为原材料。他们当时我们尝了有这个巧克力奶昔、巧克力冰沙，还有热的一个特别甜蜜的饮品，还有几款蛋糕。 嗯，你的图九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有冬天里面大家渴望的那种温暖感，因为它居然用棉花糖，太过分了。 啊，对，它这个是他们新推出的一个新品，就是因为他们夏天主打的那个饮品叫巧克力乘五奶昔，就是里面都是巧克力冰激凌、巧克力碎、巧克力片，但它毕竟是凉的嘛。那个放了棉花糖的是他们的一个热饮，然后里面有这个棉花糖、坚果、奶油，嗯，反正还蛮甜的 啊。不能听了，不能听了，这种完全太超标了，好吗？甜蜜指数太超标了。 对，我觉得大家不如就是去尝试的话，可以两个人尝一杯， 不然会腻是吗？ 不然可能会糖分有点超标。 你看这刚才给大家推的麻花的新剧《危险而甜蜜》啊，现在我们这个环球大道上面这个巧克力餐厅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啊，太过甜蜜，内心也会觉得有点忐忑，说会不会 hold 住。嗯，好的，这个它也应季对吧，就是它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冰饮会多一些，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年底啦，节日的气氛，冬天的这个季节的氛围，也非常浓厚了，会有热饮给到大家。总之，甜蜜是主题，绝对绝对会让你一定甜到心底去。 对，我发现咱们今天这个，好像我无意之中选的这些主题也都挺 甜 蜜 的对， 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比如说北方嘛，它自然的这个景色会有一点点让你觉得有点萧索的感觉，就是心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这个选择很对呀，大家除了想要感受到温暖之外，也很需要一点甜的因素，把这个北方可能不够热闹的冬天，让我们啊觉得暖一点、热一点、热闹一点这种感觉。巧克力餐厅，它是靠近那个环球大道的那个球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了。 对，所以坐在它的这个窗边，其实能看到环球大道的那个标志性的，就环球影城它标志性的那个球。 嗯，它现在人多吗？就你去的时候，比如说需要排队吗？然后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嗯，因为我也没有进到环球影城里面，但是整条那个环球大道人都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还这个时候还比较适合去逛一逛，就不会有那种特别拥挤的感觉。就进环球影城的人最近也不是太多。 嗯，这个餐厅就是目前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状况对吧？ 对，这个餐厅是不用排队的状况。在这个餐厅刚才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下午茶，然后到了晚餐时间他们也有正餐可以吃西餐。 跟巧克力还有关吗？ 我当时喝的是下午茶，但是西餐好像跟巧克力没有太大关系了。是那个 不用蘸巧克力酱。 如果要求的话，我觉得他们也能提供， 也能满足。哎呀，这就是我们的长项，随时可以端上来。而且我们其实新闻台的记者也去之前，就是环球影城，它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冬季的1.5日票嘛。当时也邀请我们的记者去采访了。然后最近呢，他好像环球大道上面晚上的时候也有一些亮灯的活动啊什么的。我看到我们的记者拍回来的小视频。这个时候去，即便你不进去玩，我觉得可能比方说下了班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带着小朋友或者是情侣啊跟自己爱人去， 那个感觉已经很节日了，就非常 就已经有氛围了。 对 对 对, 对，就晚上我觉得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的啊，因为我们的记者去看过了之后，发回的素材，我觉得啊，这个很甜蜜，然后你觉得没有那么冷，因为人还比较多嘛，就是到了晚上大家就可能表演的人也会比较多，然后在看这个点灯仪式的我觉得也还蛮多的，就推荐给大家吧，我觉得环球大道值得一看，就各个季节 有各个季节不同的一个美，对吧，就冬天不一定都是不美的，或者是都是这个沉闷和苍白的，不一定啊，也会有节日的彩色。 而且走在那个环球大道上，我当时记得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它这个音乐就起来了，所以整个的那个特别欢快的感觉就一下就让人心情特别的好。 嗯，就让你觉得说哦，就置身于电影之中的那种感觉。 对，就已经有一种还挺梦幻的感觉，虽然我也没进去，我也是在环球大道上从这头逛到那头。 这很重要啊，仅仅在环球大道上我们就已经很梦幻了啊。好的，哎，说到这个色彩，我们今天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啊，那绝对色彩是够了的。 对，就是应该是我这里面跟吃没有关系的那几张图片。 对，图六和图七。 对，因为篇幅比较有限，我就放了两张图。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北京下了两场雪，是两场，大概两场雪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去拍过雪景了，有去抢那个故宫的票去拍雪景了，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公园或者什么郊区去拍雪景。我有一个就是拍雪景还不错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大家，这如果就是到过几天又下雪了，大家可以考虑去这个地方拍拍雪景。 就是拍雪景或者是一到了有下雪的预告的时候，大家就首先想到故宫嘛，对吧，然后故宫也很适时的推出了年票的服务。但是今天子瑜要告诉大家，一下雪也不要都拥到故宫去，也还有别的选择。 对，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得出来的经验，就是因为上回故宫票我没抢着，我没进去。 好了好了，不要这样了。抢到的是少数，大家都不容易，凌晨呢。 然后就推荐给大家这个我这个自己心里私藏的这个公园，其实它就在故宫的旁边，但是太庙现在应该是叫劳动人民文化宫。那个那边，大家看我这个照片里，其实它的这个建筑，也不差。如果拍一些这个比较局部的，然后还有一些红墙、黄色琉璃瓦的这些照片，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色的这个还绿色的松树的景色，还是都能拍得到的。取景再巧妙一点的话，可能都看不出来是不是在故宫拍的。其实不管是故宫还是太庙吧，我觉得可能这个红墙黄色琉璃瓦，它是这个北京的，好像北京古都带给人的这么一种印象。我觉得只要拍到了这个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感觉，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至于说，哎，你在哪一个具体的古建筑去拍雪景啊，或者是拍冬天的这种红墙啊，然后有可能是有一些植物还在留有的其他的色彩，这不拘于在哪一个。我觉得在北京，因为我们古都嘛，对吧，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这种历史建筑太多了。 是的，就是所以这个像比如说太庙吧，门票只要2块钱，然后也人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大家在里面比如说想穿一个红色的衣服拍几张自己美美的照片，也不用说背景都是人，然后后边后期也 P 不掉。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个旅行自媒体达人的苦恼，就是很担心哪哪都是人，最后还 P 不掉。哎，就要到了来分享的时候，哎呀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突出重点。哎，你刚才说到这个门票，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就是北京的这样一个古都的优势在于确实有很多很好的这叫什么，就是文化遗址啊，对吧，它其实都是要不然是免票，要不然就像你说的可能2块钱的门票，还有一些公园年票 啊，就是很适合大家一去再去，而且就把它当作是你身边的一个，跟你生活很近的，不要是一个景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随时想去就去了嘛。 对，其实像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公园，还有就是你说的其他类似的公园，就有一种想去就去的感觉，心理负担也不重。 哎，对，就是2块钱嘛，你说你拍还拍了那么多照片，早就值回票价了，对不对？ 对，哪怕就是走一走，看看雪，然后这个感受感受这个红墙的这种美景，其实也都很不错。 嗯，好的。最后凤凰在我们的粉丝一群当中说，就是要吃，就是吃。好了，刚才吃已经讲完了，你们都听到了没有？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听听 FM 去听我们的回放啊。今天非常感谢子玉，在冬天大家觉得会有一些沉闷，想不出来我应该去哪儿玩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好的去处，有吃有玩，然后也有可以去看，可以跟更多人去分享的看的剧啊什么的啊，很丰富，内容很丰富。谢谢子玉。辛苦你啦，那赶快去准备你后面的直播其他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连线。辛苦子玉啦，再见。 好，下次见，拜拜。 好，那刚才呢我们连线的就是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确实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哎呀，你觉得可能没什么可玩的了，没什么户外的地方还值得大家很冷的时候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要给大家不同的选项和可以选择的机会。怎么样，今天这一期满满的干货啊，我们推荐了，我看一看，1、2、3、4、5个好去处。除了看剧，大家可能存在于一个抢票的问题之外呢，其他的几个选择，不管是酒店呀，环球大道啊，或者是太庙啊，其实你都是随时你想去都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一起走起来了。继续的，如果有朋友是通过回放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这些图片啊，我们的直播帖都会一直在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明天也就是每一个周三是我们的点歌日，周二就是待会儿直播结束之后会来到我们的点歌时间，我会发一条点歌帖，大家关注一下微博的更新就可以了。点歌的方式是必须要提前留言的啊，明天下午再来留言就来不及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待会儿就准备来点歌吧。 E meu pensamento voa nos braços de quem me quer。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冠疫情方面，12月6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11月17号的0点开始呢，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返京管理的措施开始实施了。人员进返京必须要持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目前进返京的新规定实施的第一个14天的周期已经满了。疫情时有变化，那环京通勤人员和外地来京人员遇到的情况也是实时在变化的。今天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一篇文章帮大家梳理了一下可能会遇到的进返京的问题，大家可以点击详情了解一下。地铁房山线北沿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呢已经建成了，将会在近期开通。开通之后将会直接服务天台医院、新院区以及周边的学校和居民。 同样的是关于大家出去玩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12月3号呢，故宫已经率先的试行了对未成年人所有开放日免费的措施。那圆明园12月13号开始，北京天文馆12月6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也试行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措施。即日起到25号，魅力北京大美中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了。15场中轴线主题讲座将在东城区角楼图书馆和美后40景山市民文化中心陆续的开展，从建筑、文物、园林等多角度来展示中轴线的丰富价值。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来告诉我。微博可以找到我，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因为明天呢，我们是点歌的环节，所以要告诉大家，明天的点歌不是几点即放，大家一定要提前，也就是今天稍晚一点，傍晚之后来到我的微博点歌。好了，明天见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找我吧。 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